香水的回忆，一层 爱情像沉醉，让今生一切无法呼吸的瞬间，开始吧，狂奔的起跑鞋，视觉像电影，惦记着从前，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。起跑线，视觉像电影，惦记着从前，心跳正在不断天上飞，拼命追。I want to live free。起跑线，视觉像电影，惦记着从前，心跳正在不断天上飞。I will say yes, I choose this。 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？

怎么撑开，只是一觉结束太快。你说你无法释怀，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国文字学会会长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黄德宽。 这个传承并不是像我们做说教或者是有明确的意识，自觉不自觉都在传承，因为你的父母日常的言行举止都在传递给你。所以我特别期待我们的年轻人啊，关心汉字，关心汉语，热爱传统文化。 一家修 CEO 杜波， 最终一个企业要有一个口碑存在这个市场里头，或者存在在客户里头，那我们口碑就想放心，因为咱们家里头出问题，我其实就我换过来作为我一个客户来讲，我希望就是放心。这个其实不是修个灯说10块钱还是20块钱，我也没那么这个在意，但是我在意的说来了就给我修好了，踏踏实挺好。因为现在实际上就是家里这点事儿啊，这个大家怕的都是麻烦。 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梅红， 我的软件也是产品在工厂里面用的，当时老师也让我去，就顺势就做这个技术推广、产品推广就去了。我为什么后来放弃？我是发现了一个问题，编软件以后啊，我们都有错误，要不断的修改错误，还有不断的新的需求来，我要不断的改。当我在一个已经成型的产品上去修修补补、去改动的时候，我觉得没有激情了。我喜欢尝试新的东西，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，我可能不断挑战新的东西，更能够引起心里面的这么一种愉悦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龙叶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近日，王石宣布就任华大集团联席董事长。此前，王石曾担任华大基因的独立董事。华大集团方面回应，他将发挥其在经营管理、制度建设、商业运作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卓越能力，协助汪建董事长管理华大集团。王石和华大董事长汪建两人不仅事业上肩并肩，生活中也是好友，一起登珠峰、比哑铃，还相约70岁去沙漠种地。王健林之前在多个场合强调了万达审计署的职责，并强调无法容忍腐败。然而王健林的铁腕腐败并未带来成效。近日有报道称，万达两名高管因为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，近日被警方从北京万达总部带走。2018年上半年 GDP 十强城市出炉，第一名上海上半年 GDP 达到15558亿元，这也是上海半年 GDP 首次突破1.5万亿大关，北京以14051亿元紧随其后，位列第三的深圳 GDP 突破了1.1万亿，增速达8%，在四大一线城市中领跑。广州与深圳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，上半年广州落后深圳356亿元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龙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离窝浅笑，可知否奥妙？寂寞心所暗动摇，云霄拍荡身飘渺，被困扰，怎得共渡难桥？离窝轻照，映出花月调，但望相看慰寂寥，时刻与共享分秒，缘节要今生孝同临了，离窝浅笑，似把君邀，梦轻翻浪潮，春宵犹未觉晓，离窝虽悄，悲欢景亦寥，落极痴恋变恨渺，情丝寸断一朝了，梦已消，花依旧玉人妙，

月光洒在转身后的街道，我要往哪里去？我在你的爱情之外一步步逼近悬崖，不能前进后退，沉默的对白，虽然结局一目了然，我情绪错乱便失去，看来都很伤感。我在你的爱情之外还找到不了天涯，像失去潮汐的海怎么存在，皎洁月光旋转木马，爱如同一场雨来，爱情名字叫 心。